北京时间11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一年前，我们生如夏花，为梦想努力前行。如今我们一岁了，创造982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开播1周年系列活动即将开启，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免费领取缤纷礼物。6月26日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聆听青春，见证未来。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Thank you。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特别希望可以去玩蹦床，因为就是平常，就是看小朋友们玩都特别的喜欢羡慕，然后就。想玩蹦床的这个契机是因为在2016年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平常很喜欢的博主发了一个关于蹦床的微博，然后就觉得特别好玩。中间有邀请过我的舍友想跟我一起去玩，但是呢他们大部分人都不是特别想去，可能是因为我们已经年纪大了，蹦不动了。然后但是呢这个想法还是很强烈，所以希望今年可以一定要达成这个愿望。 我的心照亮空荡荡的剧场，落幕后谁在我身旁，我要带你去我儿时的游乐场，从来都不知有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是18岁的青春。 我们的18岁 ，I wanna say， 要汹涌别皱。 还是23岁的酒局下半。 下班转啊转，我把帽子翻戴，还在期待逆转。青春像是一场棒球比赛，三人出。 是睡在上铺的兄弟，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无声无息的你。 还是身边的佛系少女， 都在期待的奇迹，不自觉的开始有些紧张，心情幻想和你聊什么样的话。

I'm trying to talk to you, darling. Trying to fall with you, darling. Do you hear me? And no, no, no, no, nobody can stop it. The love you got for me. And every time I look out of my seat, they chest, they vest, they flesh. Yes. Tell me how you feel right now. Cause all I wanna do is keep it real right now. I'm trying to beat it up, beat pills right now. Athletic in the sheets, I got skills right now. Red, red with some red, baby, ah. Ballin' in that club, they some speed, ah. Pop that frail like Ray. Yellow diamonds on you like a glass of lemonade. Kill me, kill me. I thought T-White, Newport. Bag and a Porsche. I'm trying to be with you till we don't like support. I split it with you if we get half of Michael Jordan. No politician, Tisha, cause life is short. No passport to go with me, I have to get deported. Please let go and have a good time. Have a good time. You please let go and have a good time. Amen. ocean's side. Our hands are gently intertwined. A feeling I just can't describe. All this time we spent alone, thinking we cannot belong to something so damn beautiful. So damn beautiful. Craving, craving you. Don't know it, but it's true.

comfort. We have traveled land and sea, but as long as you are with me, there's no place I'd rather be. I would wait forever, exalted in the sea, as long so casually. We're different and the same, gave you another name, switch up the batteries. You gave me a chance, I would say it's a shot in the dark, but I'll make it. No, you don't know how. You can't shame me when I am with you. There's no place I'd rather be. I'd rather be, yeah. Be, be, be, be, be, be, be, be, be.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ou gave me a chance, I will take it. It's a shot in the dark, but I'm making. No, you're not alone. You can't shame me. 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放映了世界上第一部电影，打开了声光画电不断进步的世界。1946年，第一台计算机在美国诞生，标志着电脑时代的开始。1996年，第一只克隆雌性绵羊推翻了体细胞不可分化的理论。走别人没走过的路，不是为了伟大，而是为了未来。2017年6月26日，北京电台青年广播正式开播，国内首家真正意义的全频可视化广播融媒体平台诞生。这是我们的第一年，我们在不断探索每一个第一次。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Every time she asks me, do I look okay? I крылья, будто сижу фюзеляжа. Я игрок, как всегда, до конца иду, остальное не важно. Не важно, что скажут. Забью и промажу, упаду, встану. За меня бьется каждый, за каждого пьюсь, вот это и важно. Спасибо, команда. Мы семья и друзья, это сила. Непокоренные, непобежденные. Что в наших руках неудача звонила. Я с детства мечтаю, вижу мечтам, есть свойство сбываться. Наша цель высоко, высоко, но с нашей командой мы сможем добраться. И друзья, которые стоит верить. Каждый важен, если truth. Breathe in the breeze and believe that you think what they're telling you to. We're trying to get higher, cause I'm not so low. Adding fuel to the fire, we just need to let go. Move to noises with your best friends and tell the world about you can't live without it. You can't live without it. You can't live without it. Swallow the feel good and find out you're numb. You say just this once and you spend all your money so you can feel love. Trying to get higher, for some that's all low. I don't feel so defiant, we just need to let go. Move to noises with your best friends and tell the world about it. Pick your poison, convince yourself that you can't live without it. 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